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0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金博洋，他完成了4次4周跳。 小伙儿太不错了。 2018年2月17号，平昌冬奥会男子花样滑冰赛场，中国选手金博洋名列第4，刷新了中国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在自由滑节目中做了高难度的勾手跳以及后内结环和后外点冰，共计4个3种不同的四周跳。 只有一个失误了一个后外点冰四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有这样的表现，祝贺金博洋。 2002年，5岁的金博洋和妈妈观看了申雪和赵宏博的花样滑冰表演，从此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2003年开始学习花样滑冰，10年之后获得了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青年组总决赛冠军。2016年获得波士顿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比赛季军，创造了中国男子单人滑选手在世锦赛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Jin Boyang of China. Well, he got through it, Ryan, but not his best. 2017赛季，他获得了赫尔辛基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铜牌，同时也进入到男单300分俱乐部。金博洋被称作难度怪兽，他是世界男子单人滑中第一个在2个节目中同时完成6个4周跳的天才选手。 我跳3周半的时候，跳的时间比较长，跳了1年多左右吧，然后才成。在尝试4周跳的时候，第一个4周跳，后内结环4周跳，然后尝试了1个多礼拜，也是1天就跳2-3个，就慢慢尝试1个多礼拜，然后就去完成了。四周跳这个东西是属于就一种窍门吧，分着自己的感觉，也不是非常的难。 花滑名将佟健点评说， 有很多人说勾手四周是不会有人完成，但是他非常好的完成。金博洋的出现呢，确实是带动了ICU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革新，就越来越多的选手去尝试四周跳。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吧，在男单的技术难度动作上会提高了一个很大的水平吧，这会让男子单人滑更上一层台阶。 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选手金博洋，他将带来一套全新的自由滑，这套自由滑的风格制定也是由他本人亲自参与的。自由滑曲目选自于经典黑人民谣《旭日之屋》。 2020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金博洋带来了全新风格的短节目，开场就高质量地完成了招牌高难度动作勾手四周跳和后外点冰4周加2周的连跳，整个动作只在阿克塞尔3周跳上略有失误， 非常轻松自如的勾手4周跳啊！ 接下来就是在冰上更上一个层次，更加的稳定，更有自信心。 你会发现金博洋在每一次的比赛中都有进步，中国男子单人滑也正是在这一点点的努力和进步当中寻找着突破的时机，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男子单人滑一定会迎来更高的超越。 看谁能够沉住心，然后在2022年冬奥会有更加稳定的发挥。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周公瑾乘东风，火烧赤壁，把曹操烧的是亡魂丧胆呐。他手下的将校中箭的，被烧的落水的是不计其数，曹兵啊几乎都要把这大江给填满了。此时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凶啊。再看人家江东的那些军校，好似神兵天将，韩当、蒋钦从赤壁的西边杀过来，周泰、陈武从赤壁的东边杀过来，正当中的大船上是周瑜、程普、丁奉、徐盛。 这把火烧的是满江火滚。正在这时候，由烟火之中闯出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着一员老将，正是黄盖。黄盖紧握宝刀在那儿找呢，他找谁呀？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这功夫那位曹丞相怎么样？呵，红袍起了火了，金冠冒了烟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连手里那令旗都着了。啊，别呀，一赌气曹操把令旗扔了。他看这大船上四面都是火哟，曹操一看，这可怎么办呢？今天我是插翅难以逃出赤壁，看来要把我孟德烧死在长江。曹操正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张辽来了。张辽驾着一只小舟上了大船，他搀扶着曹操。丞相休得惊慌，闻言在此。说着他就把曹操由大船上给搀到小船上去。曹操刚到这小船上，回头再看他那条帅船呐，成火龙了。再晚一会儿，曹操这命就没了。在曹操登小船这功夫，让黄盖给看见了。黄盖一看，嗯，有个穿红袍的被一个人给搀到小船上去了，说不定这就是那曹操啊。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了。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箭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啊、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砰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了，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一个猛子，哗那一下他由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边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韩当一愣，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他姓韩名当，字公义，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回头一看，哎呦，是老将黄盖。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过来把老黄盖由打水里给打捞上来。黄盖一低头啊，用牙咬住了那箭杆，咔哧的一下，他想把那箭起下来，这一下嘎嘣用力过猛，把箭杆咬断了，那箭头啊还在肉里呢。老黄盖让韩当把这箭头给他弯出来。哎呦，韩当下不了手啊，那得多疼啊。黄盖看出来了，公义休得啰嗦，快将箭头挖出。好，我这就挖。韩当咬着牙呀，用宝剑尖把那箭头弯出来了，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一声也没哼。此时血流不止，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包扎呀？韩当一着急，看旁边有面战旗呀、啊，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撕拉的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然后啊找了一条小船，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

人家两路人马合一，正在找曹操呢。曹操跑着跑着，就听前面远处啊，是金鼓声不绝，而且那喊杀声非常响亮，说休得叫走了曹贼哦，正找我呢，快往这边跑吧。曹操是纵马加鞭呢，只跑到五更天，曹操回头一看呢，嘿，心里踏实多了。怎么了？离火光远了。曹操长出一口气，心说天哪，离这火呀越远越好啊。可是这是跑哪儿来了？这是曹操龙眼神看了半天，只见四处啊是树木葱杂，山川险峻的。他叫过几个人来，赶快给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人登山一望，回来禀报曹操：“启禀丞相，此地乃乌林之西，夷狄之北呀。”曹操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哇哈哈！”哎，众将愣了：“丞相因何发笑？”列位将军，你们看这地方是多么的险要，我现在不笑别的，小周郎与村夫孔明赤壁一战虽然打败了老夫，看来他们还是年轻啊，用兵不严，要是老夫派兵，必在此处安排下一哨人马。列位将军，我们虽不能全军覆没，可也所剩无几了。感情他乐这个呢。曹操这话音还没等落呢，叨唠这么一声炮响，紧跟着是火光冲天呢。在这火光中一看，杀出一哨人马来，一杆大道旗上书常山赵，赵子龙。哎呦我的天哪！曹操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就觉得眼前一发黑，耳朵扔的这么一声，脑袋嗡的这么一声，腿肚子咯嘣一声，一栽身差点油节马上掉下来。幸亏旁边徐晃砰把他给拽住了：“丞相您坐稳当点。”嘿，稳当不了了，赵子龙来了。别说曹操，就连那大将徐晃、张辽所有的人都暗吃一惊。别说现在曹操这些兵将败得这么惨了，就在长坂坡乐舞扬威的时候，人家子龙将军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曾经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啊，现在怎么能打得过人家？没等打就全哆嗦了，光哆嗦也不行啊，咬着牙也得抵挡一阵子。徐晃、张辽双战赵云呐、这没打心就有点怯，这打上那也打不赢啊。再说也无心恋战，不想打就想逃。曹操一看二将跟赵云杀到一处了，他是拨马就跑啊。他先跑了，这些众将军校噼嚓啪嚓稀里哗啦稀里咔嚓干什么呢？减轻重量呢，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干脆连甲也脱了，干脆这么跑着利索。赵子龙催马向前呢，是斩将夺旗，这样倒好，子龙将军不苦追呀、因为军师孔明有令，就在这儿截曹操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为了捡东西，捡好听，是逮什么要什么的，什么盔呀、甲呀、刀啊、马、水葫芦、干令带、靴子、袜子都要啊。急了，这通划了，曹操高兴啊，只要不追，曹操心里就踏实得多呀。只跑得天色微明，抬头一看呢、是乌云压顶啊，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曹操打了个冷战，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跟着好，哗雨下来了，哎呦，瓢泼瓦罐的大雨，这通浇啊，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现在呢是一通浇，真撑得起是水火既济呀，这滋味太难受了。怎么呢？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让雨水这么一浇，湿衣裳这么一腾， 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南方啊，下的那叫雨，换到北方来